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八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北京时间八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八点和晚上八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在福茂会遇见城市副中心， 加速两区建设， 培育世界设计中心，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 千年之城开放新篇， 北京城市副中心闪亮登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深度参与张家湾设计小镇规划运营的契机下，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正持续探索城市更新的张家湾模式，打造智慧城市和智慧建筑的小镇标准。作为小镇规划设计的重要参与单位之一，北京建筑设计院如何结合国内外的设计街区、老工业区的升级改造、产业升级发展的经验做法，从设计小镇全地区、启动区、重要节点等多个层次深度参与规划方案的编制、设计和深化呢？我在副中心做设计，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六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杨苏。杨工您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哎，杨工真的是在这个副中心做设计哈，做了这个很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有很多的项目，跟我们来慢慢的说。 参与了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的规划设计吧，所以也在这个福茂会这个平台上，作为这个建筑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在小镇建设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想法、一些收获。 是。在这个福茂会举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国际青年建筑设计师论坛。 对。 我看到这个已经看到杨工您的海报了，你知道吗？ 是吗？ 排在第一个。 非常荣幸，非常荣幸。 非常期待。所以呢，其实有一些精彩的发言和有一些在副中心的这种感悟，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好的。 哎，杨工您是什么时候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的设计和实施这个任务的呢？ 是这样，这个其实咱们都这非常清楚啊，就规划建设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是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它呢是疏解北京非首都职能，同时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项重大工程，是这个千年大事、国家大计。那么我们青年的这个一线的设计人员呢，能够有机会啊参与到这项历史工程中，历史的这个历史性的工程中啊，其实是感到非常这个荣幸的，而且是确实从2019年参与到我们这个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的规划和这个建设以来呢，我们其实也是收获了很多，一直在这个持续的探索吧，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是面临了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当然也得到了这个各级领导 这个亲切指导和很大的帮助、 嗯、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说是虽然很辛苦吧，但是收益匪浅 啊、因为之前杨工就有很丰富的这个设计和施工的经验，一会儿也会说到哈，在全国不少的地方都做过这个设计和施工，所以呢这个2019年的时候，刚才您说了您是实际上接到了这个任务是吧？ 对对、嗯、那个对我们而言呢，就是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这个规划设计啊，还是有很多独特性的。这个下来会慢慢的展开跟各位听众呢做详细的介绍。具体时间来讲呢，应该是19年的年初吧，就是这个前年年初，我们呢其实是在这个北京市规资委的领导下，和这个我们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同衡，包括这个同济规划院，还有这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一系列设计单位，我们共同形成了一个这个联合的工作营。那么共同展开的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启动区的这个规划设计工作， 嗯、 这里面涉及的这个内容就比较多，它既有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向上11组团总体的规划，又有这个对这个设计小镇启动区里面重点地块的详细的一个这个设计，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北京建院团队啊，主要是这个作为这个成果的一个统筹方，就是统筹这个咱们各个团队的一个设计成果，形成最终的一个文件。同时呢，我们也参与了这个启动区的这个修建性详细规划，一些重要节点的概念方案设计，还有这个我们启动区一些这个我们城市科技和这个建筑技术相关的，像绿色建筑啊、海绵城市啊、智慧城市啊，这样一些专题性的这个研究工作。这个19年到20年呢，主要我们是在规划阶段。那么20年呢，随着这个启动区的规划相对稳定以后啊，我们就这个以这个铜牛园区，就是这个咱们现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启动区中部的这么一个园区啊、打造的这个 未来设计园、 对，未来设计园，未来设计园 也是这个张家湾这那边的一块，就是实际上是一块很大的老厂区了。 对，是。 北京的孩子可能都有印象哈，就穿着这个铜牛的那衣服。 对， 我记得孩子们小时候穿那种衣服特别多，铜牛，还有很多内衣。 对，前身就 是 北京纺织厂，对， 是吧？ 对对对。 啊，改造这个老的这个铜牛的这个园区厂区，等于是。 对，是，它是作为一个样板工程嘛，或者试点工程，我们首先推进的。那么在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也和这个北规院，就是我们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共同组成了一个联合体，那么受聘成为咱们11组团副中心11组团的责任规划师。其实可以说是从各个角度吧，那个各个维度啊，参与到这个小镇的更新的实践。一直包括到现在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这个各级政府部门的领导下，我们也在持续推动小镇的这个工作。 当时那个片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咱们设计小镇所在的片区呢，是这个副中心的11组团，也就是大家看到副中心东南的象限。它在这个咱们副中心这个创新发展轴和生态文明带啊，它的这个轴带相交的这个东南角的部位。整个呢，这个在11组团的这个102和103街区，总共面积大概是5.4平方公里。这个区位其实是这个条件是非常好的， 钻石地段，我看评价是吧？ 对，是条件非常好的。它向北呢，紧邻城市绿心啊，就跟城市绿心是103国道一路之隔。那么这个，那当然，城市绿心再向北就是行政办公区了，离我们北京的行政办公区可能5公里不到的距离。那么向西呢，它又是这个张湾古镇。然后呢，跨过将来这个会入地的六环，我们就直接接触到了这个环球影城。所以说这个是这个串接咱们这个副中心重要的这个重大资源的一个重要节点吧，像您说的这个钻石地段， 是 钻石地段。整体来讲呢，就是它我们觉得这个文化底蕴是非常丰厚的，区位条件包括这个交通条件、生态本底都是很好的，因为这个可以看到城市绿心，包括我们这个11组团南侧，就现在张家湾郊野公园建成之后，整个是被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绿色生态环境包裹的这么一个这个区域吧。我们重点关注的呢是这个因为整个设计小镇啊是 5.4 平方公里，优先启动的呢规划设计是这个 5.4 平方公里啊，这个东北侧就是特别能够体现出这个张湾工业园这个老工业厂区聚集的这么70公顷的这么一个范围。这里面大概有这个20多个这个各种类型的这个企业吧，工业企业。总的建筑面积呢，这个规划完后大概能接近50万平米，能够这个容纳近万名这个产业人员的这个 入住啊。 你看，通过您的介绍，大家就了解到了张家湾设计小镇，它不是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平地起高楼重新来弄，而是要实际上是要做一个就是原有的这个工业园的一个转型。所以呢，在张家湾设计小镇，您所做的工作，或者是您和您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总结为，我看你们总结叫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城市更新语境下。北京工业园区更新实践， 对， 有 点拗口，有点拗口。 来，您跟我们说说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尤其是怎么理解更新这个词儿啊？ 更新这个词儿呢，其实大家现在如果比较关注这个，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方针，可以是“十四五”的这个发展规划里已经明确提出来，要实施城市更新的行动，通过解决城市的这个迫切问题，来提升我们这个城市的这个幸福感，人民的这个安全感。 嗯， 那么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就是19年的时候，规划刚开始，我们市委市领导就明确要求我们站在城市更新的这个角度，来这个展开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在这个园区里面大拆大建、拆平了重建， 对， 也不能这个跑马圈地，然后不搞这个。一个是呢，就是我理解啊，不做这个土地财政为主的这个运营；第二一个呢，是要充分考虑这个全周期的这么一个运营吧。所以其实我理解呢，这确实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副中心建设高质量要求的体现，就是我们副中心最高的这个质量，最高最好最高的标准，然后这个最先进的理念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嘛。 现在的理念真的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全部都推平了重新来建，现在不，以前的这些东西咱们还要有所保留，因为它也有它可取的地方，而且你新设计的东西一方面要利用原有这些建筑，你其实对环境影响就会小很多，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也要跟当地的这些建筑啊，或者这些民风啊，或者是原有的这个城市的这些东西，你融为一体，是吧？ 对，是的啊。其实对我们来讲， 给他做的是一个更新，而不是重建。 对，对我们来讲，就是其实从传统的这个我们营造一个物质或者是一个这个实体的空间，或者是一个这个实体的产业，逐渐转变为一个这个高质量的这么一个城市建设吧。更多的其实是关注到回归对人的关怀，对人的这个需求，对整个社会生态、它的历史、它的环境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考量。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这么一个这个设计，所以它从不管是从它的这个我们设计考虑的方面，包括实施的方面，包括参与的方面，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不再是单纯的就是政府来主导，它其实现在就更多的是一个这个政府引导，然后大家共同参与这么一个模式。其实在设计过程中，您看我们设计团队也是由这个各个专业的这个团队来组成的，也是一个这个共化的这么一个平台。就为什么刚才提到叫工作营，就它不单纯是由我们北京院，那么还有这个专门从事规划设计的啊，还有一些具体从事各个这个专项设计的单位共同形成这么一个团队。那么对于政府部门来讲呢，其实我们也是体会到，因为你是一个这个建成的区域，所以它涉及的部门呢也很多，有规划部门，有这个住建部门，还有像这个管理城市道路的市政、城管。然后这个交通各个部门大家一起共同要形成一个这个 需要跟他 统筹的一个关系。对， 这样杨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现在哈，因为您刚才说了2019年已经进驻了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来进行设计，来进行规划，来进行施工。那么现在应该说是有三年了吧。 对， 有三年了。现在来到张家湾设计小镇，经过你们改造和建设之后，现在是呈现一幅怎样的景象，或者是说还会再呈现出一幅怎么样的景象呢？ 这个是这样，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小镇的这个从规划开始到现在，可能按您说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这个整体的建设呢，我们觉得是这个在这个起步阶段，应该还是在起步阶段。这个因为第一年我们主要是在这个规划编制啊。特别是在启动区的规划编制，第二年呢是把这个启动区的规划整个拓展到 5.4 的这个全域，同时呢也启动了一些这个重点地块，就像刚才您提到同济园区改造成这个未来设计园区，这么一个这个提升过程中，可以看到其实小镇现在是一个这个我理解是一个生机盎然吧，生机勃勃的这么一个氛围。一方面呢是这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空间环境在不断的这个提升和整治过程中，一些市政设施啊、道路啊都在这个不断的更新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秩序盎然井然有序的这么一个园区。另外一方面呢，随着这个我们产业人口，就是特别是我们设计人员和城市科技人员这些企业和产业人口的入驻呢，可以说是一个茁壮成长的状态吧。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去我们这个未来设计园区这个一期工程呢已经 是这个建设完成了，那里面其实也承载过很多活动，比如说去年这个北京国际这个设计周， 对、 包括这个北京的这个建筑双年展的一个，哎，都是在这个铜牛园区来举办的，而且他俩举办了其他很多活动， 马上今年的设计周都要开始了，快， 哎，对对，所以这块呢就是这个很多学术沙龙啊、讨论发布啊，都是在这个园区来展开的。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按照咱们这个通州这个区委包括这个北京市的要求，咱们小镇里面还有其他几个重要园区也在推进，像这个我们这个科创园区，这个经开自贸园区，经开智慧园，包括这个今年正在实施马上就竣工的北炮金刚园区，可以说小镇呢就是这个新的园区更新嘛，就像这个春笋一样，一个点一个点在这个呈现过程中。未来来讲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小镇啊它是一个这个充满这个设计魅力的这么一个这个区域吧。首先呢，它因为它离城市绿区很近，我们希望它和城市绿区啊是一种这个无缝的衔接过程，大家呢漫步的过程中就能够这个就到达小镇了，从绿区，这样的话从这个设施的共享来讲呢，也能实现一个这个互相的这个使用，我们设计人员也可以很方便的到绿区去。第二个呢，就是小镇呢将来会形成一个这个基于现状我们这个工业机理和这个空间结构的一个这个特色的这么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开放的这么一个企这个产业聚落吧，这么一个友好的这个友好型的这个街区。第三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规划以后呢，小镇是一个倡导步行和慢行为主的这么一个园区，那么小街区窄马路这样一些理念，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好的这个慢行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同时呢，大家会这个能看到在小镇里面，因为我们采用了这个叫这个坦式街区齿状绿这么一种发展方向，大家可以看到公共空间和我们工业建筑的这个结合，它不再是像以前一种这个就是大家条块分明的一种结合方式，而是相互咬到一起了，就是从绿地到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非常的方便。 对，这个坦式街区这个概念很有意思，一会儿也会跟我们说一下。 对，同时我们也希望打造呢这个区域啊，让它具备一个这个持续的城市活力，特别是24小时的城市活力，在夜间啊，将来可以对这个环球影城、对城市绿心也做一个很有益的这个功能补充。同时呢，作为小镇来讲， 离环球影城很近，所以也承接了很多环球影城的溢出效应哈。 哎，对， 明天这个小镇专班组的组长于龙，于主任会来。专门来说这个事儿， 对对对， 来您接着说。 哎，对我们来讲呢，还有很重要的，就因为我们小镇是设计小镇嘛，它的主题就是这个城市，就是设计，然后这个智慧活力，所以将来大家会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设计感的一个这个小镇，然后充满这个科技感的一个小镇。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希望就是，最终给大家呈现的一个结果吧，就是基于我们原来的这个工业的这个园区自身的这个本底。我们打造出一个这个和未来的这个这个设计科技相结合，能够很融合的一个这个风貌的特色区域。 刚才您在节目一开始就说到，您叫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这个叫片区责任规划师是吧？ 对，是十一组团的 十一组团 片区责任规划师。 那实际上十一组团针对的就是张家湾设计小镇整个小镇吗？还是说 它比小镇的范围还要大一些？ 还要大一些。 对， 哦， 像我们这个大家熟悉的张家湾古镇，像我们这个张家湾郊野公园，这都在这个十一组团的范围内。 所以说您这个一接到任务，前期您和您的团队接到任务之后，就马上要做调研。您刚才说了，其实做前期的调研和规划就做了一年的时间，是吧？ 对，是。 当时的这个片区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呢，这个。责任规划师啊，是这个另外一个这个角度吧，他其实是作为咱们这个政府的一个这个辅助的一个角色，来帮助协助上传下达的这么一个这个作用吧。十一组团呢，它总的面积大概在26平方公里，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域。里面呢，刚才提到有我们这个张家湾工业园，就是我们现在的设计小镇。同时东面呢还有这个漕运古镇张湾的这个张家湾古镇。这个其实可以说是十一组团是资源禀赋非常的这个优秀啊，因为张家湾古镇大家也知道，是这个咱们叫。千年漕运大运河的这个起点，同时呢，这个也是这个《红楼梦》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红楼梦》这个曹雪芹 原型哈、 哎、 是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是在这个地方来发生的。 嗯， 那么可以说是这个总体来讲，副中心来讲呢是非常有这个特色的一个这个区域吧。 嗯， 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其实面临这个组团内各种各样复杂的条件，其实我们也是这个采用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这个推动吧、 嗯、 从展开这个专题性的研究啊，协助我们这个政府来展开治理工作。 嗯， 同时呢，我们也是这个也做了很多这个，就像您说公益性的项目，包括这个公共空间的提升啊、 嗯、 一些街区环境改善的一些这个建议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调研和各种各样的规划。 嗯， 我们还是希望呢，就是在责任规划师的这个角度，因为也是北京咱们新总规里面明确要求提出这种制度。 嗯， 那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推动我们这个整个十一组团咱们设计小镇包括这个张湾古镇的一个发展。 嗯， 嗯，那么之所以呢会请这个杨工您和您的团队来做这个，也是因为您之前是有过丰富的经验哈。那么在这个就是您接到这个应该说是叫城市副中心十一组团的这个规划的这个团队的这个任务之后，您做的这个规划和前期调研之后，您觉得这和您以前设计和建设过的园区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对我们来讲呢，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这个项目啊，就从挑战来讲，还是有这个非常有挑战的一个项目，跟我们 有挑战， 很有挑战的一个项目。首先是这个副中心，它这个建设的这个高标准的这个要求，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最先进理念、最高标准和最好的质量，所以这个各方对这个设计的品质的要求都是很高的。 嗯， 第二个呢，这个它又是在咱们新总规的这个城市高质量发展、减量提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 嗯， 那么展开的一个工业园区的更新的一个这个尝试。 嗯， 同时呢，这个因为我们小镇呢，它呢这个它面临的这个周边的城市环境，刚才也提到，这个是钻石地段， 嗯， 这个有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这个联系资源的一个需求。 嗯， 同时呢，我们也在现状调查过现状现实之后呢，也是发现其实现状也有很多的这个现状现实的一些问题吧，包括这个现状是很密集的这个场院，缺乏这个基本的这个公共空间。 嗯， 那么城市的服务设施呢，可能也相对的也不足。那么整个这个区域的产业发展水平呢，也在提升。 嗯， 这样各种各样的问题呢，就导致我们觉得其实是很有这个挑战的，难度是挺大的。 杨工之前做过很多项目，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在北京能看到是这个中关村西区是吧？ 对，中关村西区呢，也是我们在这个新总规背景下的一个城市更新的一个实践。那么也是在这个咱们政府的领导下， 嗯， 当时我们也是从责任规划师的角度啊，协助我们政府展开的这个叫中关村西区的新城市形态建设工作。 嗯， 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就是北京市这个最开始拆这个马路栏杆啊，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环境， 嗯， 就是从中关村西区开始的。 哦，是吗？ 对，当时我们作为责任规划师呢，协助咱们海淀区政府， 嗯， 在海淀街道这个跟咱们西区办一起，就是这个把这个马路从拆栏杆开始打造的这个新城市建设。 嗯， 这里面就有一点跟大家教，其实你看就是拆马路栏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它涉及的部门就已经很多了，有这个城市交通，有市政，有园林，其实大家在一起是一个统筹的过程。我们也是从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开始啊，一步一步了解到这个城市更新。那么随着你看这中关村西区也是从2018年开始建设的，它呢这个 1.0 版本，我们叫城市更新 1.0 版本，是这个整理城市公共空间环境。2.0 版本呢，大家可以知道这中关村西区啊，安装了很多智慧城市的设施。 嗯， 比如说这个智慧城市监控啊，智能井盖啊， 是。 就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反馈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在中关村西区那个地方呢抓尾特别严，以前呢可以随便停车都不允许随便停车了。那现在这个阶段其实就已经从这个政府主导的这个以城市公共空间提升为这个重要点的这个更新方式，已经逐渐转变为这个住区的企业。像我们也这个和这个就是这个光大集团，在这个中关村西区广场 这个很大一个项目，就是这个20多万平米。 嗯， 那么就是逐渐从政府主导的公共空间更新转向了项目的更新，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中关村西区。另外呢，再简单说一下，您还做过这个成都的很多项目是吧？ 重庆的项目。 哦，重庆的，因为您给我发的那个，一看星光天地，我当时还愣了一下。 对，我们其实这个，因为北京院吧，它是一个这个技术实力很雄厚的这个平台， 嗯， 所以我们这个也是有得益有这个机会啊，在这个平台上参与了这个很多这个大型城市综合体的建设。 嗯， 那么在这个我参加工作以来呢，其实在重庆，因为我们这个当时重庆分公司啊是由我们部门来领导代管的，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参与了一部分这个重庆市的这个大型综合体的建设，包括刚才您提到的重庆的星光天地， 嗯， 应该是一个这个很有标志性的这个城市综合体啊，规模上呢，整个这个一期大概就70多万平米啊，办公楼，大概有这个30-40万，商业呢有20多万平米，这么一个大规模。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这个也是在思考吧，就是对我的成长历程也是从这个大型的城市开发转向这个新的这个城市体制。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课题的变化，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视角的变化。其实对于这个城市开发来讲，它更多承载的这个思路呢，可能是这个开发的意志，是这个经济回报的意志。那么在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领域里，我们更多的还是考虑城市的这个发展，人民的需求，从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这个转变和提升的过程啊。 好，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请杨工来跟我们说一说，在张家湾设计小镇这边，你们做了哪些这个更新的这个设计哈？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坦式街区啊等等的，还有一些很先进的这种理念，其实也是得益于之前做的这些项目，应该说给您做了很好的这个铺垫哈。 对对，是。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30到17:00，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府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放飞灵感，将创意赋予生命， 舒展想象，用画笔编织未来， 凭实力 PK， 扬魅力风采。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举办的潮涌大运河首届装置装饰设计艺术大赛现已全程启动， 构建梦想平台，承载缤纷精彩。 详情关注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和官方微信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公众号。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播出时间 9月3号到18号，每天7:50、9:50、18:50、22:50，欢迎收听。 哦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呦，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呦，好的好的。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再福茂会遇见城市副中心， 加速两区建设， 培育世界设计中心，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 千年之城开放新篇， 北京城市副中心闪亮登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第6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高级工程师杨苏。那么杨苏杨工呢和他的这个同事们应该说呢，他们是这个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精兵强将。那么在深度参与张家湾设计小镇规划运营的契机下，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呢，也是在持续探索城市更新的张家湾模式，打造智慧城市和智慧建筑的小镇标准。那么作为小镇规划设计的重要参与单位之一，北京建院如何结合国内外设计街区、老工业区升级改造、产业升级发展的经验做法，从设计小镇的这个全地区、启动区、重要节点等多个层次来深度参与规划方案的编制、设计和深化呢？今天我们就请杨工来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刚才呢，杨工也跟我们说到了，之前呢也有过了很多的这个经验，应该说在这个北京，在全国都做了很多的这个建筑施工，所以呢，来到了这个张家湾做张家湾这个设计工业园区叫更新实践哈。 嗯。 应该说你们也创造了，我觉得就是打从去年这个未来设计园就是快要竣工，一直到现在不断的推出新的各种各样的词汇，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工业园区的更新实践，是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叫采用了一个叫毯式街区的一个模式哈，地毯的毯，毯式样式的是毯式街区。您跟我们说说什么是毯式街区，为什么是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好的，主持人。其实说到这个毯式街区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比较陌生，但是毯式建筑呢，如果是作为这个建筑专业的这个人员吧，他会比较熟悉。他其实是这个上个世纪中期吧，这个一些这个就是前卫的建筑师啊， 对当时现代主义建筑特别重视功能它的一种这个反思，这么一个过程。那大家知道像著名的这个建筑大师啊，勒克布西耶，还有像史密斯夫妇这种建筑评论家，都其实对坦什街区也做过这个关于理论和实践的论述。他呢强调的是这个我们建筑的设计应该这个，这按他的描述啊，也像这个毯子一样能够铺开，能够跟环境能融为一体，然后呢能够通过自身的这个和环境的这个改变，包括他自己的功能需求，最终是希望达到一种这个有机化的生长的这么一个目的，是一种这个有机建筑有机的这个模式。那么具体到我们设计小镇， 具体到张家湾，你就说吧，到底这个毯什街区要是做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对，大家我们对张湾呢这个最开始的印象啊，就是它的这个公共空间， 嗯， 城市公共空间，你像道路啊广场啊这些空间呢都不是很友好。因为场院密集嘛，大家都是各自把自己围起来，各自把自己围起来，很多地方路也不通。那整个呢，就是感觉公共空间的感受呢不好。但是我们进入园区之后啊，很多园区内部是很有特色的，它自己是这个像小大院一样自成一体，生产、办公、生活、居住、食堂 自成一体。 哎，对，自成一体，里面的这个氛围，它的这个机理是挺好的，有点像我们这个中国园林一样，内部别有洞天。所以从我们更新的角度讲呢，我们就希望啊，把这个内部的这种优质的这个公共空间，它这个园区内部自己享用的公共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要结合起来。 嗯，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外城市的这个公共的所谓原来传统的这个道路啊、广场啊，和我们园区里面自己这个公共空间呢，就打破这个围墙的界限。我们希望形成一个这个大的公共空间本体。 嗯， 这样整个园区呢，就是像一个公共空间，像一个毯子一样，就整个铺满了整个这个工业园。那么我们的建筑呢，就和这个公共空间有很好的这么一个接触。 嗯， 那因为外面都是大家可以随意到达呀、啊，然后可以有各种活动，所以我们的建筑也活化起来。就我们建筑的底层界面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功能，能够和我们这个城市的需求就能融合到一块儿。那么将来的发展呢，也可以随着我们小镇的这个功能的需要，我们可以这个按照这个需求来改变我们这些建筑的这个它的这个功能的这个设定。 您给我们举一个例子行吗？就比如说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建筑，它能够做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那比如说啊，就是我们现在都很大的厂房， 嗯， 有在小镇里面可以看到，就很大，原来是这个以轻工业生产的一些厂房，跨度非常大，面积动辄都超过5000平米。那么如果按照它一个园区里面的，它就是一个生产车间。 嗯， 如果呢，它是放在一个城市公共空间环境里，那它的用法就有很多。 嗯， 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打开，就是把外面的绿地啊，一直铺到我们这个厂房里面， 无缝衔接、啊。 哎，对，厂房里面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叫在花园中生活，在花园中办公，在城市这个绿色中生活的这么一个这个场景 啊。 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希望打破几层界限，一个是这个园区和城市界限，刚才介绍了。 嗯， 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希望结合到我们这个场院，就这种大的这个厂房，这种密集的这么一个特色区域吧，打破我们外部空间和建筑内部的这个界限， 嗯， 让这个整个这个区域来讲呢，真是真正实现对人是开放的、友好的，能够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互动。 嗯，而且在这个工程的建设当中，我看也带来了很多非常先进的理念哈。就是它不单这个毯什街区你是需要有的，比如说什么5G 的新基建啊、物联网呢，还有一些这个智能建造平台等等，是吧？ 对，是的，嗯， 这个是会就是用了哪些技术，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在这个就是我们在工程实践过程中嘛，这个呢，以我们这个具体同牛园区，就是未来设计园区的建设， 嗯， 跟您做一个例子啊，因为这个我们未来设计园区呢是这个。 去年底就竣工了， 对，去年底就竣工了。 对， 它其实是当年设计， 嗯， 当年实施，当年竣工，一年就完成了这个改造的一个项目。所以说， 一年完成改造，但是之前您可做了好多调研和规划呢，是吧？ 规划阶段呢，因为是从整体来考虑，就是它是通盘来考虑。 啊， 那么具体聚焦到这个园区啊，那其实是也是依赖于新的技术和新的模式， 嗯， 所以才能让这个改造的工程能够如此迅速的来展开。 给我们具体说。 具体来讲呢，首先这个也是院里面，我们院啊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大师呢， 嗯， 我们胡越大师团队亲自这个操刀，把我们这整体一期的方案呢做了出来。 嗯， 第二个，在这个过程中啊，也尝试了很多新的这个我们叫这个 全过程咨询啊，这种管控的这些技术， 嗯， 最终呢，我们和这个北京建工，就是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施工单位啊， 嗯， 是形成了一个叫 EPC 这么一个模式。那么这个 EPC 呢，不同于传统的，不同于施工主导的 EPC 呢，我们强调的是以这个设计主导，就是以这个建筑师主导的 EPC 的这个模式来推动。所以在这个设计，包括这个控制，包括这个量的计算，都是这个很精准的实时的一个传递， 嗯， 这样就避免了在后期很多的这个重复啊，大家会耽误时间啊，然后会去有很多的这个校验的这个工作。 嗯， 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设计过程中，其实刚才您提到也是融入了很多这个数字的营造技术， 嗯， 包括这个闭幕的这个数字营造， 嗯， 包括这个数字化的管理， 嗯， 包括呢按照领导的要求，其实在我们这个建筑里，我们也是希望打造一个这个通过我们各种的这个被动节能措施，包括把绿色引到这个建筑里面，然后把生态引到建筑里面，我们希望达到的是一个这个能够代表未来有科技智慧体验的这么一个低能耗建筑。 比如说 BIM 是一个什么技术？ BIM 是吧？ 对， BIM 是建筑信息模型。 Uh-huh. 您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把这个建筑啊变成由一个实体的建筑变成了一个由这个数字代表的一个数字建筑。 嗯， 它俩是一个孪生的关系。其实呢这个数字孪生啊本身现在就是在非常蓬勃的发展，我们现在很多的工程都是要求必须用 BIM 来做了，它一旦全数字化之后呢，它很多的这个包括工程的计算啊， 嗯， 包括节点的安排啊，它就是一个这个计算机参与程度很高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工程来讲，它们是个改造工程，所以 BIM 的作用就更大了，因为本身形成的这个就是建筑建设的年代已经久远了，我们通过数字呢把这个建筑扫描成了一个这个三维的一个数字建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设计呢，一个是很精准，再一个呢这个效率也是得到了很好的提高。 嗯，那么在改造当中，应该说我了解到你们也借鉴了很多这个中国园林以及一些国外广场的精髓是吗？ 这个是确实这样，这个是刚才提到咱们对公共空间的理解。 嗯， 其实呢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小镇体现的是一个这个内敛和这个开放吧，他们一个结合。因为对于我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园林来讲，我们对这个园区的认识，对空间的认识，它是偏向于内向的。 嗯， 就是我在内部呢是别有洞天，是这个一步一景，然后呢是很有趣味。但是我在外面呢是相对来讲隐忍的，我是用墙和外部隔开的。 嗯， 这是我们中国这个公共空间的一个一个传统， 嗯， 一个传统特色。那么对于外国的广场来讲呢，它其实强调的是四面八方的汇聚， 嗯， 你看这个咱们看到外国广场它的这个都是这个放射状的，它其实强调的是一种这个各方都能汇聚的一个汇聚感开放感。那么对于小镇未来的功能来讲，它是承载这个设计和这个科技产业，是以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吧，然后它的人员呢也是这种这个就是创新人员，他们对空间的需求呢应该是倾向于这个在一个这个开放，就是有一种西方的这个园林个广场这个本底上吧， 嗯， 那么呢还是希望有品质，所以在园区内部呢就是还是希望我们会把园区的这个原来的这些空间的肌理这种特色尽量的保留下来， 嗯， 那么呢疏通这个公共空间的通道，所以是一种， 嗯， 我们理解是一种这个结合的过程吧，听您说它是一种这个国际化和这个我们叫本土的这个我们文化的一种这个结合的一些这个尝试。 嗯，但是在确实是在一些绿地上啊等等哈，空间的设计上又是借鉴了这个中国的这种园林的。 对对，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把品质能做出来。 嗯， 按照领导的要求呢，应该是一个这个设计感很强的这么一个区，因为设计小镇嘛。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空间的处理上，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了解到，就以前呢，还是基于原来的本底和肌理啊。 嗯， 以前形成这些小大院是有一些特色的，不管它的空间环境，它的这个绿植，它以前是有自己的氛围的，有自己的性格的。 嗯， 我们希望在改造过程中呢，要把这个印记要留下来，不能是因为这个改造整个就变成了一个这个缺乏趣味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呢， 嗯， 这个也是一个刚才跟您提到一个结合的过程嘛，就是他对这个空间的这种感受氛围的精髓还是希望在更新过程中能够保护下来，能够传承下去。 嗯，所以我知道在你们这个未来设计园区里头的有一些公共的建筑大厅里头的这种 就是中国园林那种小品，做了一些中国园林那种小品，还很有意思哈。 对，这个有很多这个城市的这个小品的设计。 嗯， 其实再往下说呢，就是随着这个小镇的公共空间的进一步提升，我们想呢，肯定也是会有更多的这个城市公共空间的这个设计领域的大师精英也参与到小镇的设计过程中来。 嗯， 大家将来可以在小镇能够体验到，我觉得是一种设计的这个聚集吧。 这样吧，您跟我们具体的说一下吧，比如说你们打造了一个可持续更新的叫一公里样板街区是吧？ 对。 这个一公里样板街区是什么样？它怎么个持续更新法呢？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铜牛园区啊，我们是作为这个一个首开的这个园区吧， 嗯， 它承载的呢，就是呈现出来的场景呢，是这个我们城市设计的这个产业的它的一个入驻， 嗯， 和城市设计产业相关人员啊人才的他们一个这个生产和生活的这个氛围。那么随着小镇建设的不断展开，我们刚才提到还有其他园区也在展开，我们希望围绕着这个城市的这个公共空间的提升，也能够打造一些样板段，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云凤路啊， 嗯， 它刚好是在 叫云凤路哈， 对，云凤路刚好是在我们这个铜牛，就我们未来设计园区和这个现在小镇另外一个叫经开智慧园区这个一公里左右长度的一个距离，那形成的一个这个空间， 嗯， 那它呢现在本底条件也是挺好的，这个道路两侧的公共空间啊是一个这个很有景致的这么一个一公里，适于慢行，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把我们这个设计小镇这个主题啊，就是设计， 嗯， 智慧和活力结合到我们这个云峰路这一公里的公共空间改造中， 嗯， 给大家也呈现出一种在小镇的公共空间未来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和面貌。 这里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呈现呢？ 我们希望能围绕着这个绿色， 嗯， 就是我们是就给你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尝试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鼓励公交这个自行车出行， 嗯， 那么我们会有一些自行车驿站，那这些自行车驿站呢，我们会这个尝试把这个低能耗，或者是叫这个大家在骑行过程中啊，自行车就会产生电能。 嗯， 那么到你骑到下一个驿站的时候呢，你的这些电能就可以兑换成比如说一瓶水啊， 哦， 或者一些，就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大家来体验， 那还得把这电能能存起来才行，啊， 对，能存起来，就是将来我们小镇肯定是倡导的还是要低能耗，要实现一个低碳的发展， 嗯， 所以在这方面意识上我们希望就是在这种这个城市参与公共空间的这个人参与公共空间过程中，参与城市活动过程中，它不但是一种互相的这个对视， 嗯， 而是能够相互的体验，能够让把这个我们的生活吧和这个我们对这个美好绿色低碳城市的这个诉求能够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哎，这个就很有意思哈， 啊， 不让大家觉得这成为了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会成为一个负担，不，这不但不是一个负担，而且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情。 对，我们觉得这样会给大家造成一些小的惊喜，实际上 还真是。你们所主导设计和施工的这个片区呢，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充满这种巧思的这种设计，而且看得出是要把它打造的是更有活力哈。 对，更有活力。 嗯，所以说在这个其中呢，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其中的一个样板是持续更新的一公里样板街，是云凤路的公共空间。那我知道你们还做了一些样板间，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未来创新设计人员的这个生活场景的样板间等等。 嗯， 其实大家也很想知道，就是通过你们的这种城市更新和设计能够打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空间呢？所以您一定要给我们举例子说一说。 是这样， 嗯， 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在铜牛园区的就未来设计园区的这个更新过程中嘛，大家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未来设计园区里面它的这个把原有的这个厂房啊里面就是通过这个引入了很多新的设施和功能，我们希望展示这个未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设计人才，就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设计人员，他对这个他的这个工作和他的生活中的一些需求， 嗯， 比如说大家去未来设计园区可以看到有这个非常大的机械臂可以做 3D 打印， 嗯， 就是将来我们的房子有可能就不是这种传统的基建了， 嗯， 而是拿数字化的打印机直接能打出来的，大家 可以更加个性化，因为 3D 打印就是可以量少个性化哈。 对，大家可以去那儿呢实际的能感受到就是这个打印的过程，那个机械臂是非常大的， 现在在那儿已经有了， 有的、 哦， 一直在咱们那个铜牛园区里面， 嗯， 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未来这个设计人员他希望的一种这个生产他的一种工作状态， 嗯，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设计人员吧，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个自己干自己活的一个工作，它需要交流， 嗯， 需要大家要一起来碰撞思想，要这个需要互相的这个沟通。所以在这个空间设计里，我们在这个园区改造中间啊，有一个这个叫会议街， 嗯， 有把这个会议室啊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能点缀到我们这个中间，其实也是在强调吧，就是我们和这个具体的产业和具体使用需求它这种结合。同时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园区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布的大厅啊，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很多这个作为设计吧，科技产业它是有很多这个信息需要向外传递这么一些这个需求。大家也看到呢有这个样板的展示啊，甚至呢有图书馆，这些设施呢都是我理解都是具体结合到我们这个产业和人员需求来展开的啊。 嗯嗯，而且还有深夜食堂。 对，还有深夜食堂，因为我们设计人员会这个对有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大家去那儿呢也能看到，因为我们同济园区也是想打造一个这个智慧建筑的一个标杆吧，啊，智慧建筑一个标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智能设施、互动设施，包括一些 AR 的设施，就是这个我们叫这个。拿起手机就能看见这个实际图像和这个我们数字信息的一个结合的这个过程都能体验到。 但这个更多的就是为设计师所用哈，是做设计的哈。 对。 并不是参观游览的项目。 其实我们设计本身也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你像比如说我们有甲方来的时候，有业主方来的时候，他通过这个能更直观的体会到我们这个设计他带来的效果。 嗯，还是很炫酷。现在您也是都在那边办公了是吧？ 对，我们现在是已经在那边展开了办公，从去年开始 啊。那跟我们来介绍一下，那接下来还会再推进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哪些更新呢？因为您刚才说了，现在的这些只是就是初起的一部分哈。 对，现在其实从我们设计层面啊，我们这个对小镇的这个更新呢，我们刚才叫这个样板啊，不管是这个我们叫设计园区的样板，然后呢这个生产生活的样板，还是公共空间样板，它都是这个样板工程。这些样板工程呢还会在其他领域展开，公共空间的样板啊，小镇这个重要门户节点的样板啊，这样一些样板工程会展开。其实对于小镇来讲，我们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打样的工作，它是在这个探索城市更新在这种老的工业园区具体实施和落地的政策和机制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具体实施路径的探索，这个也是在打样。同济园区其实就是一个打样的过程，它呢是这个咱们小镇的平台公司通投，然后和原来的这个铜牛集团，包括我们这个北京建院共同增资扩股形成的一个新的公司、新的平台来打造这个园区，来盘形成的盘活的土地。那么还有这里面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创园、经开智慧园，那么它可能是一种政府的平台公司整体来进行一个这个回购，然后进行一个打造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将来还会有这个，比如说国有企业自己的自主意愿和这个小镇的需求结合之后自主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些这个改造的这个提升的这样一些路径。因为现在虽然从政策层面我们都出台了很好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这个政策，但是从实施的具体的这个细则方面吧，路径方面，这些都是在一个打样和探索的过程中。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还是会持续推进小镇的建设吧，不管是小镇它对这个周边像城市绿心，像环球影城它这些服务的一些这个供给，也包括我们小镇内部它的一个点位的一个建设。我们希望就是以绣花匠的这么一个精神吧，一个点位一个点位的能把小镇的工作做好，把更新持续的做下去 啊，特别棒。也很想听一听这个杨工哈，您对于未来张家湾设计小镇，您觉得它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您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我们的初衷吧，就是小镇应该是这个，它是这个北京在工业园区更新这么一个领域的一个这个代表作品。它和798呀、和首钢啊不同，它是一个多产权的，然后这个复杂条件的这么一个这个城市更新的一个尝试。那么它的主题呢，其实是三个大的主题，这个我们想会一直坚持下去。第一个就是设计小镇，第二个是智慧小镇，第三个是活力小镇。那所谓智慧小镇呢， 设计小镇啊，就是按照咱们这个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要求，我们一个是要在这个区域呢要落实新总规，要作为一个承载我们北京设计产业和设计人员疏解的这么一个集中的承载地。第二个呢，也是通过这个产业的聚集来把我们副中心的这个设计产业打造这么一个高地。最终呢，是希望这个在我们这个张湾设计小镇啊，打造成为我们这个联合国国际设计之都的，在北京的一个集中的一个承载地，让这真正成为一个这个设计聚集、设计展现、充满设计魅力的地方。我们其实现在您看，小镇已经展开的工作， 嗯， 这个胡越大师， 嗯， 来操刀我们的这个未来设计园区。那么北漂青钢呢，也是崔凯大师来操刀做的，都是我们顶级的这个设计大师。 嗯， 那将来这就是一个设计的博物馆，是一个百花齐放，而且是一个精品辈出的地方。第二个是智慧的小镇， 嗯， 我们通过这个，因为我们本身产业除了这个设计产业以外，还有城市科技的产业。 嗯， 那么这些产业呢，它的这个产品会在我们小镇得到一个应用。我们希望将来小镇是一个这个智慧城市的一个体验区。 嗯， 第三个就是活力小镇，活力小镇呢，一方面是我们这个区域自身充满这个魅力吧，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常说的网红打卡地，我们依托我们现在的工业资源和我们现在这些这个功能的更新，把它打造成一个充满魅力的地方。第二个也是这个副中心重要的一个环节，城北街咱们城市绿心向西呢和这个古镇联系起来。 嗯，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最终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个这个探索一个绿色低碳啊这样一些新的这个更新理念和我们这个整体的小镇结合的一个过程和路径吧。 嗯， 最终还是回到我们"十四五"提出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行动的一个这个最终的宗旨吧，我们理解为这个叫不忘初心，那就一切的一切可能还是回到了提升人民群众的这个幸福感、满意度、安全感， 嗯， 这个水平上。 在城市副中心的城市更新中，未来还会有更多老旧厂房被再利用，聚集创新资源，培育新兴市场和新兴产业。那么杨工，您和您的同事们也正通过你们的智慧和努力哈，让昔日的铜牛老厂房变身为充满活力的北京未来设计园区，在留住通州老城的记忆的同时，也打造着大运河畔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城市更新也让居民的生活更加美好，也特别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谢谢， 谢谢，谢谢。 嗯，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互化发展。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数字贸易新动力， 全球贸易新格局。 9月3号到7号，9点30分到17点，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交通、外语，副中心之声、双澳之声、京津冀之声、北京广播网、听听 FM 在首钢园1号馆共同推出音视频现场直播特别节目。 工业遗存风貌与现代展会相融合，首钢园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参观体验。 来吧，我在福茂会等你。 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联播主持人冯亮。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中部，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央工委、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1947年5月，